今天呀，我想让大家做这样几个事情。一个是呢，今天我们又学习了12个新的单词，加上我们上一课学习的8个单词呢，我们已经有20个单词了。希望朋友们能够熟读这些单词，并且呢能够拼写出来，而且呢知道它中文的意思。同时呢，语调也是非常重要的，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第2个作业，也就是继续来练习语调。大家可以看我们书上的第2页，有一些字母和单词语调的练习。好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吧。 Well listeners, it's goodbye again. I hope you enjoyed studying English with us, and we'll see you next time. 亲情冰雪，筑梦冬奥，冬奥英语，北京外语广播，周敏主持。 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冬奥英语，我是周敏。今天为大家介绍 cross country skiing 越野滑雪。 Cross country skiing is a form of skiing where skiers rely on their own locomotion to move across snow-covered terrain rather than using ski lifts or other forms of assistance. Cross country skiing is widely practiced as a sport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y. However, some still use it as a means of transportation. Variants of cross-country skiing are adapted to a range of terrain which spans unimproved, sometimes mountainous terrain to groomed courses that a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sport. 越野滑雪呢，是借助滑雪用具，运用登山、滑降、转弯、滑行等基本技术，滑行于山丘雪原的运动项目。越野滑雪起源于北欧，故又称北欧滑雪。据记载，1226年挪威内战时期，两名被称为桦木腿的侦察兵怀藏两岁的国王哈康四世，滑雪翻越高山，摆脱了敌人。现在挪威还每年举行越野马拉松滑雪赛，距离是35英里，与当年侦察兵所滑路程是相同的。越野滑雪比赛路线分上坡、下坡、平地，各占全程的1/3。单项比赛出发的时候，每次一人，间隔是30秒，顺序由抽签决定，以到达终点的时间确定名次。接力项目比赛时集体出发，到次由抽签决定，以每队队员滑完全程为准。1924年，越野滑雪被列为首届冬奥会的比赛项目。现在设男子10公里、15公里、30公里、50公里、4×10公里接力，女子5公里、10公里、15公里、30公里、4×5公里接力。其中男子10公里和女子30公里都是1992年才列入比赛的。首届冬奥会越野滑雪项目只包括男子15公里和50公里的比赛。男子4×10公里接力赛是1936年列入比赛的，女子4×5公里接力赛是1956年才列入比赛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，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，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。大约公元8世纪，开始风靡亚洲、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AM774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, you really mean it.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，那是真心的笑。分享每一时刻，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。